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2021年即将结束，我们将迎来崭新的2022年。回首2021，神舟13号的太空课堂，7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礼炮，郑州暴雨救援的鼓劲儿声，大街小巷抗击疫情的破防对话，觉醒年代长津湖中振聋发聩的台词，属于2021的独特声音已被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这些标志性的声音片段、历史时刻，见证了我们共同走过的不凡之路。岁末年初，新闻天天谈推出特别策划《回望与前瞻》，从回望中感受温暖，汲取力量，在前瞻时理清思绪，畅想未来。今天中午12:20，请听第一集《声犹在耳》，2021声音记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在跨越旧岁与新年的时间节点，新闻天天谈节目呢推出特别策划《回望与前瞻》，从回望中感受温暖，汲取力量，在前瞻时理清思绪，畅想未来。今天呢，请听第一集《声犹在耳》2021声音记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劳动关系学院的张立云教授，欢迎您，张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欢迎李老师。 哎，传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过去一年啊，发生了许多牵动人心的大事儿，更有很多温暖人心的小事儿。那咱们先来通过一段录音剪辑，共同回望2021，听一听哪段声音让您印象深刻。 我是宋江， 我听你声音好。 我听你声音也好。 你听我声音怎样？ 我听你声音好。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62亿， 全国内全程接种的人数超过了11亿。 没有燕赵儿女过不去的坎，更没有中国人民翻不过的山。 喜大姨娘，脾气喵喵喵喵， 你高兴吗？ 我高兴啊，我能让你更高兴。 YYDS。 学生没有分数就过不了今天的高考，但孩子只有分数恐怕也赢不得未来的大。 我叫张桂梅，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的。 那不能再让那么喜爱国的人民受穷受苦。 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跟中国谈话。 很感谢我的祖国，还有我祖国的人民，这是我走到今天最大的资本。 哇，那外面太漂亮了。 一起向未来。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我们通过奋斗，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是的，那刚刚呢，我们通过声音啊，梳理了2021。这里有神舟十三号天地对话。抗疫数据的每日播报，有郑州暴雨救援的鼓劲儿声，也有热门的电影台词，网络流行语，有全国两会的教育观点，也有中美高层的战略对话，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等等。2021呢，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啊都还记得7月1号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礼炮声。 那首先想问问张老师，对于建党百年的声音，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执政为民，这就是我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他所有的工作或者说他的贡献，就是执政为民。他实实在在的为我们老百姓做了非常多的事情，然后让我们的国家从贫瘠到这个富有，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啊，能够幸福的生活。所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地位，这个历史会铭记他的贡献。 嗯，是的。那可能对于我来说啊，建党百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7月1号的千人献词团《强国有我》，那这也是中国的青少年向建党百年最本真的告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用声音来梳理2021，我们即将听到的是东京奥运会赛场内外的声音。 但是我们永远支持中国女排，张同志老，谢谢你。 NBA 有梦想，万一大家实现了呢？我实现了， 中国最强！ 谢谢你， 不比别创造了历史。 嗯，是的。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声音呢，是中国的奥运健儿在东京奥运会赛场内外的声音。奥林匹克的新格言是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我们中国的运动员呢，在奥运赛场上不仅诠释着新的格言，还向世人讲述着生动的中国故事，展现着中国精神。比赛呢就分输赢，但即使是一时失利输了啊，我们也不气馁，背后仍然有永远支持中国健儿的祖国和人民。那刚刚在录音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中国女排在结束比赛之后，现场响起了音乐《阳光总在风雨后》。也想问问李老师啊，对于2021东京奥运会赛场内外的声音，您有哪些记忆呢？ 嗯，确实就像传言你刚才说的啊，2021年我们应该说，无论是从体育的角度，还是从整个中国的角度来看，东京奥运会中国健儿的这种优异的表现，应该说是今年的一个充分体现出中国形象、中国声音的一个大的平台。那么至于说用声音的角度回顾这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啊，这个我觉得最深刻的记忆来自于我们首块这个东京奥运会金牌得主杨倩。我们这杨倩是一个来自清华大学的一个大学生的一个运动员啊，他的水平非常高，人也很年轻啊。最终我们看他拿到首金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呢，异常的艰险啊。这个实际上在最初的这个前十环的比赛之中，他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一直排在首位的，到了最后这个三枪的时候，我们看他跟外国的选手展开了一个非常激烈的竞争啊。尽管他的年龄不大，而他的竞争者是一个老枪，经验丰富，但最终是我们年轻的杨倩在心理上啊，显得比外国的这位老将更加的能够扛压扛打啊，最终是这个逆转取胜。所以这块首金的取得，一方面显示了中国年轻一代运动员既有高超的技艺啊，这个实力很强，同时又有顽强的拼搏精神啊，心理上的素质非常的过硬。所以这块首金呢，这个拿到不仅是为中国代表团开了一个好头啊，这个取得了开门红，同时呢也显示了年轻一代中国运动员的这个综合的素质啊。特别是在赛后的时候，杨倩在谈到首金的时候，我觉得他特意说到了一点，就是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所以呢通过顽强的拼搏拿到了东京奥运会的首金啊，他是希望用这样的一个首金来为党的百年华诞做一个献礼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就能反映出来，年轻一代运动员就是这是一个典型的特征，一方面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个性的展示，包括其他一些接受媒体的采访，其他一些年轻的金牌运动员谈的都非常有个性啊，这个是这一届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给大家一个集体留下的这个深刻的印象。现在这一代年轻的运动员敢于发挥技艺，同时又敢于表达出自己的个性。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他对家国情怀、对祖国的感情、对于党的这种培养，又是深怀感恩之情。所以他在回答记者的提问的时候是主动点到了这一点，显示出了年轻一代运动员的这种大格局 我觉得这个声音啊，我觉得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记忆。 嗯，是的。那说到奥运的精神和奥运的声音啊，眼看着呢，北京冬奥会就要大幕开启了。对于即将来临的冬奥会的声音，张老师，您有哪些观察和期待呢？ 冬奥会呢，刚好是在今年春节期间啊，2月4号开幕，所以呢，大家还是比较期待的。当然呢，因为有这个新冠疫情的原因呢，可能大家有点担心啊，说可能没有这个在没有疫情的时候，他的这些运动员们可以更好的来中国来体验。但是呢，我想呢，这个我们的官方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管理层面的人来讲呢，他的智慧应该是够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认为他们会想方设法的让这些运动员在运动之外啊，参加完比赛之外啊，能够很好的去体会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啊，我相信会有一些安排，尽管有疫情的原因，但也会有一些安排啊，包括我们的动员，包括我们学生的志愿者啊，我的学生里面也有志愿者去参加这个冬奥会啊，作为志愿者，所以呢啊，国家呢对这项工作非常的重视啊，已经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做充分的准备啊，包括这个各种赛会赛程的安排啊，然后还有志愿服务团队的一个建设培训啊，这些工作我们都是在有条不紊的去进行。纵观世界啊，世界其他地方都是非常严重的疫情一直都没有被控制住啊，而只有我们中国呢属于这个疫情控制的最好，然后呢大家的生活呢现在基本上恢复正常，起码我现在看到的我们应对疫情的方法已经不是一刀切的一个封死了，而是呢通过一个随时进行核酸检测的方式啊，在不影响大家的正常社交活动或者是娱乐生活的情况下，然后保持一个小范围的，或者说我们说把这种高风险的人群控制住，其他的人的生活还是可以照常进行。我觉得这种管理模式已经相当的科学了啊，所以呢是最大限度的啊，把这个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了。那么冬奥会我还是非常看好的啊，因为冬奥会的这个举办呢，我们现在很多那个小朋友家长们也都坐在一起，都安排说今年要去看比赛，今年要去滑雪啊，所以呢各个家长也都安排出这样一个活动啊，所以对于这项冬季运动会的这些项目来讲的话呢，我们相信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小朋友未成年人啊，他会有更多的见识啊，而对于来到中国的这些运动员来讲，我相信他们也会非常开心的啊，因为只有在中国没有受到疫情那么严重的影响，他们可以去享受生活，感受中国的文化啊，我觉得这也是他们来北京参加冬奥会呢是非常期待实现的，我相信也能够实现，我们的北京市民也好，我们的中国人民也好，也是非常欢迎外国的这些运动员啊来到中国，我们也相信在冬奥会上能够听到更多的中国的声音。 嗯，是的。那说到即将来临的北京冬奥会啊，我相信大家的脑海当中都会浮现出这首歌曲啊，一起向未来，我们也共同期待着北京冬奥会的胜利举办。2021年的中国的航天事业发展也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不仅有天问一号成功登陆火星，祝融号火星车踏上火星表面，也有呢天舟二号发射升空，神舟12号出征并成功返航，以及目前呢神舟13号出征，并且前不久呢完成了精彩的太空课堂。也想问问李老师啊，对于一系列的航天的声音啊，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确实刚才传音你点到了啊，这几个重要的时间啊，重要的事件都显示出了在2021年啊，中国的航天事业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啊，这个几个标志性的这种事件都反映出了我们一步仅次一步迈得非常的扎实稳健啊，这个有一点井喷的给人的这种感觉。但是在诸多的这些事件之中，如果说问到哪一个声音、哪一个画面、哪一个片段让我印象最深刻，我就选择这个太空课堂啊这个事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太空课堂，这是我们第二次举行，对吧？第一次举行跟现在已经有8年之久。那么在这次第二次太空课堂举行的同时，我们看到了对于这一代这个青少年尤其是中小学生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看见教育部 还是各个地区的教育局，都在那一刻的时候主动组织在校的中小学生来观看这个太空课堂的讲课的内容啊，而且讲课的这种内容上也是非常的精彩啊。这个我看了赛后一些揭秘，其实我们为了做这些这个看上去非常神奇的表演中，其实我们在背后是花费了一个非常多的功夫，其实它的讲课成本是相当高的，但是以这种比较不菲的讲课成本一比，我们对于年轻一代这种所谓的这种心目之中种下一个太空梦啊航天梦的这个种子，这个所取得的价值相比，那这个成本太花的太值了，对吧？因为在这次整个的新闻报道中，我们看到一组报道中是反映了来自清华大学的一个某个系的一个学生，就是几个孩子凑在一块研究出了一个太空的一个科研的项目。当记者采访问到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创意的时候，那么这个项目的主创者之一，这个孩子就是8年前啊听了我们太空课堂的，当时的就是一个初中生。那么就是因为8年前在他心目中种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太空之梦，那么这个种子伴随着他8年之后啊，这个读高中上大学等等一系列的啊生根发芽，才有了今天他作为一个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创造出了一个啊这个跟太空相关的一个科研的项目。所以这就能看出太空课堂所对年轻这个青少年所产生的一个巨大的影响力。刚才我们说了2021年是中国航天交出了一系列的亮丽的答卷，但是我们相信啊，在未来的岁月中要有更多的有才华的年轻人继承下这份事业，那么这个太空课堂所起到的这个传播的作用啊和带动能力，绝对是值得重重的记上一笔的。 嗯，是的，回望2021年的浩瀚星空啊，我们中国航天拉开了探索9天的新篇章，天问探火、天宫遨游、神舟逐梦、西河探日，中国航天事业一步一个脚印，一次次刷新了中国高度。这样的成绩以及成绩背后持之以恒、勇于创新的航天精神，鼓舞着我们，催人奋进。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天天谈特别策划回望与前瞻第一集，声犹在耳2021声音记忆，稍后我们的节目还将继续。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2021年即将结束，我们将迎来崭新的2022年。回首2021，神舟13号的太空课堂，7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礼炮，郑州暴雨救援的鼓劲儿声，大街小巷抗击疫情的破防对话，觉醒年代长津湖中振聋发聩的台词，属于2021的独特声音已被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这些标志性的声音片段、历史时刻，见证了我们共同走过的不凡之路。岁末年初，新闻天天谈推出特别策划《回望与前瞻》，从回望中感受温暖，汲取力量，在前瞻时理清思绪，畅想未来。今天中午12:20，请听第一集《声犹在耳》，2021声音记忆。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特别策划回望与前瞻第一集，声犹在耳2021声音记忆，我是主持人传艺。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劳动关系学院的张丽云教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再次欢迎两位。2021年抗击疫情还在继续，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志愿者、各界人士的努力和坚守，那些感人的画面呢经常让我们破防。与此同时呢，在过去一年，习近平总书记20多次在国际会议场合提到抗疫，他心系发展中国家，亲自推进疫苗的国际合作。截至到今年的12月，中国已经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20亿剂的疫苗，占中国以外全球疫苗使用总量的1/3。中国也成为了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中国疫苗为全球抗疫贡献着力量。接种了中国疫苗真是太好了。中国疫苗已经成为柬埔寨疫苗战略的核心。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雪中送炭。 将在未来3年内再提供30亿美元国际援助， 再向东盟国家提供1.5亿剂新冠疫苗无偿。 中国将再向黑方提供10亿剂疫苗。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同守护人类健康美好未来。 嗯，是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中国疫苗汇集世界的声音记忆。那想问问李老师啊，对于过去一年国内各地持续的抗击疫情啊，以及我们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抗疫援助，有哪些声音让您难忘呢？ 在这一块儿，我选择让我难忘的声音是来自两个外国领导人啊，对中国对外援助新冠疫情的这种反应啊。一个外国领导人是塞尔维亚的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这个是我们对欧洲第一个啊这个时间捐助的这个新冠疫苗。我们看当时的塞尔维亚在欧洲中，其实他也在向别的方面啊，包括欧盟，包括美国，也是想寻求一些外国的疫苗的支持。但是呢，这些地方或者这些国家往往都是口惠而实不至，往往首先把疫苗的使用啊都用在了这个本国之内。对于来自塞尔维亚的这种啊这个呼吁或求援，其实是置之不理的。但是后来这个目光又转向了中国。那么在这个方面，中国是把这个第一批的疫苗啊，这个首先就派专机运到了塞尔维亚。我们看，对这样的一种强烈的对比之下，武契奇深知来自于中国的这个疫苗它的珍贵性啊。这个因为尽早的啊，这个给自己的国民注射新冠疫苗是抵抗这个新冠传染的一个最有效的武器。所以我们看武契奇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且呢做出了很多让中国啊人感到有点惊讶的事情。你比如说热烈的欢迎啊这个前来送疫苗的这个中国的医务人员，另外呢这个亲自的去跟中国的五星红旗进行合影啊，说了很多让我们感到有点啊这个感动的那些感谢之语等等啊，这些事情我觉得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那么另外一个外国领导人是来自于柬埔寨的，他叫首相啊，叫洪森，也是柬埔寨人民党的主席。那么作为一个东盟的国家，柬埔寨最近这几年来一直跟中国的关系比较的友好。那么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我们看首先中国把疫苗啊第一时间送给了柬埔寨啊，让柬埔寨也成为整个东盟地区啊接种来自中国的新冠疫苗比较多的一个国家。那么对这样一种情况呢，洪森也一再表达了感谢之情啊，特别是对比一些所谓的啊这个啊这些西方国家的话，那么给洪森留下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在这方面，洪森也好，武契奇也罢，一个是来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一个是来自亚洲东盟地区的国家领导人，那么他们所产生的感觉和感受是如出一辙的。所以我们看，一方面中国在国内自身的这个疫情抗击之中，我们交出了一份非常漂亮的中国答卷，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忘记自己应该承担的国际的义务啊，在这方面我们在全世界也是做得最好。 嗯，是的，抗击疫情呢，我们有信心，有底气，也有能力。新的一年我们还将继续众志成城，守望相助。在过去一年呢，国产影视剧啊也是深得人心，群情振奋，包括有扶贫攻坚题材的电视剧《山海情》，讲述改革开放沉浮故事的《大江大河》，展现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光辉历程的《觉醒年代》，还有呢讲述抗美援朝艰苦战役的电影《长津湖》，以及呢讲述家庭温暖和亲情守护的电影《你好，李焕英》等等。那其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啊，更成为了大家热议的一个焦点。那让我们通过一段《觉醒年代》的台词剪辑，共同回顾100年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一群热血青年演绎出的一段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 他们可以掐死我们的民国，但是他们掐不死民众内心当中的共和。他们可以挡住天上的太阳，但是他们无法挡住民主的光芒。 我认为啊，后人怎么看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是不是问心无愧。 何为自觉？自觉就是改进国家精神，自强不息地创立一个新的国家。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国家不可爱了就不爱国了。 更不能因为我们没有享受到这个国家的爱就去厌恶甚至是抛弃这个国家。 我们中国人思想性格有很多的弱点，但是在我们中国人身上有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的难以言喻的东西，那就是温良。 宽容和厚道是我们读书人从小的习养，但是宽容和厚道它不是没有限度的呀。 温良不是温顺，更不是懦弱，温良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同情和人类智慧的力量。 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我的信仰一旦确立了就不会动摇，我要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是的，刚刚我们听到了《觉醒年代》的台词剪辑，真的是非常燃哈！也想问问张老师，对于2021年的影视剧和文艺作品的声音啊，您有哪些记忆呢？ 其实像你刚才提到的几部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哈，我们说呢，从传统意义上讲，它叫正剧啊，也就是它是正向的来描述一个中国发展的这个历史过程啊，它有从这个。改革发展的进程啊，包括这个党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当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和发展的这个情况，它的这个梳理来讲，我们一般这叫是一个红色剧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啊，因为我的学生也就十八九岁、二十岁吧，他们给我推荐说，老师，我认为你可以看《觉醒年代》，这是他们推荐给我的。然后呢，他们认为说，《觉醒年代》。未成年人，也就是初中生或者高中生也会喜欢看。然后我当时问他们，我说他们是正剧，为什么他们会喜欢看你们？我说你们不是都很讨厌这样的剧吗？但是他们说不是，这个剧啊，就是您《觉醒年代》这个剧拍的很有意思啊，我们也很喜欢看。后来呢，我就去看了一下这个剧啊，我就发现呢，他的视角发生了改变，他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就正事儿讲正事儿。他是用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去说这个说一个这件事情哈、啊，所以呢，未成年人呢就觉得非常可以接受。所以呢，我认为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从他的收视率上就可以看出来，从他的收视的群体上我们就能看出来，很多现在优秀的一些剧作啊，然后未成年人、年轻人也都非常喜欢看。比如像《长津湖》是电影啊，他拍的是朝鲜战争，理论上讲呢，并没有那么吸引力啊。对吧，以前也拍过类似的，但是为什么这个电影它的收视率啊，它的票房收入那么高啊，还有比如说像什么李焕英啊，那个电影的票房也很高啊，其实它的故事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年轻人也很喜欢看啊，而且还推荐说老师你可以去看。所以呢我们会发现现在的这些影视剧的制作人都已经不再是我们说的他的思维啊，他会站在年轻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会吸收年轻人对一些事情的一些见解或者看法啊，然后让这个剧拍的呢很有意思，但同时啊，他又是一个正能量的，宣扬正确道德观价值观的这样一个剧作啊。所以我还是很感谢啊，或者说很感激这些导演也好，还是这些编剧也好，确实在这些制作上下了大功夫，包括这些演员啊，我也看了像《大家当和》的这些演员一和二哈，他这个演员呢也是下了功夫来去琢磨啊，怎么样去把那个时代的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还有我们需要克服的一些困难啊，都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晰，我觉得有助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未成年人，他们很好的去理解我们国家。只有他们很好的理解了我们这个国家，他们才会认同这个国家，他们才会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奉献自己啊，或者说愿意为这个国家努力啊，愿意这个国家勤奋去奋斗。所以这种我们说的这种教育，单纯的不是说你口里说啊你要怎么样爱国要怎么样，而是通过我们日常的啊他所接触到的这些东西，就能够让他体会到你需要有一个 强有力的后盾啊，来作为支撑。所以你需要爱你的国家，为你的国家去做很多事情啊。所以这种教育是潜移默化当中就完成的。所以今年的这个影视剧，好的影视剧确实特别多啊，而且呢品种也非常的多，所以综合来讲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啊，或者说我还是觉得在我们的文化事业里面有非常优秀的人才啊，他们完全可以把中西方的这些东西啊，我们西方好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借鉴进来，同时我们还可以把我们优良的传统啊通过影视剧来发扬出来，我觉得他们是完全有能力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嗯，是的，优秀的国产影视剧呀，也把我们带回到历史发展的长河当中，跟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努力奋进的小人物同频共振。新的一年呢，期待有更多优秀的国产影视剧的作品带给我们向上的力量。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请两位老师简单总结一下2021的声音记忆。李老师， 其实无论是哪个领域中的哪一段啊声音片段，我觉得它都是建立在一个大的背景之下，那也就是这个2021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来自于各个领域中都是奉献了自己的这种非常良好的表现，给我一种感觉啊，就是好像各个领域中啊，无论是人也好还是一个团队也好，大家都是心里是有这么一根弦儿，就是今年是建党百年华诞，我们一定要这个有这根有个意识，就是为百年共产党的建党百年华诞要奉献出一个精品啊，要留下自己一个最高亢的声音啊，以此来向党啊做一个献礼，向党做一个最深情的一个告白。所以在这个环节上，我们看在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亮丽的成绩单，所以在这点上呢，我觉得大家都是交相辉映，最终汇总了一个2021年的一个宏大的一个声音。 嗯，好的，那张老师也想请您简单总结一下2021的声音记忆。 这一年呢，在新冠疫情的这个影响下呢，我们中国可以说我们已经战胜了疫情，当然西方国家可能还沉浮当中，但是我们实际上已经战胜了这个疫情，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人民做得非常的好啊，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其次呢，在2021年呢我相信呢，在国际贸易环境领域里面，我们国家也确实面临了很大的挑战啊，然后我们的经济呢也确实面临了很大的压力，我们国家呢我们政府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来帮助我们去应对大家遇到的各种困难，减税降费呀，包括提升这个社会保障的待遇，然后呢降低大家的缴费的这个数额，包括扶贫攻坚啊，我们把最难啃的骨头我们也啃了啊，我们也啃掉了。所以呢，因此上来讲，我们今年在这么严峻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啊，我们仍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啊，我们的 GDP 呢仍然得到了一个4个点以上的一个发展，我们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然后呢各种类型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啊，能够在政府的税收政策扶持下啊，能够这个保持一个稳定的发展，我觉得这是非常不易的，我们还是要感谢我们的人民，感谢我们的政府，这是我最想说的。 嗯，好的，那就让我们彼此携手在温暖中前行。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跟我们一同分享了2021声音记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新闻天天谈推出的年终特别策划回望与前瞻，让我们从回望中感受温暖，汲取力量，在前瞻时理清思绪，畅想未来。在这里呢，也提前祝福各位新年快乐平安。想了解更多热点新闻，也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 在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请听歌曲《新时代新北京》。 我也不知明天到底会去往何方，可你总提醒我内心有一股滚烫，醒来了明白了，我脚步太匆忙，你包容我年少的鲁莽，抓着星星之火燃烧我平原理想，在新的时代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光，你拍着我的肩膀不断注入力量，踏步平凡你出了曙光，我传说着你在这刹那般撑起我的脊梁，而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完善更新孕育新的生机，放眼望去座座道路明丽，与我同时参与就在此地，我们爱的城市火热触不沾你心的快乐，我们怀的使命来了，为我内心中挂琴声迎客，我们望着远方来客，我们怀着生命来了，走向太空是需翱翔银河，迎来新的黎明，呼喊你的姓名，旭日再次升起，赋予你的眼里，无数梦想再次汇聚到你的身上，每踏出一步我们势必乘风又破浪，但如果我累了你能否为我遮挡我生活所遇到的碰撞，小别藏进河水对岸边灯火欣赏，我虽沉默不语却对你念你又不忘，看你睡着岁月换上全新的衣裳，有你守护着我心无恙，我诉说着等你在这山海般撑起我的脊梁，而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 新时代 万象更新孕育新的生机， 新的季 放眼望去座座道路林立，与我同时参与就在此地， 我们爱的城市火热触不沾你心的快乐，我们怀着使命来了，我内心中挂琴声迎客，我们望着远方来客，庆祝理想时代建设，我们怀着使命来了，走向太空徐徐翱翔银河，迎来新 幸运与新的生机，放眼望去座座道路明丽，与我同时参与就在此地， 我们爱的城市火热触不沾你心的快乐，我们怀着使命来了，我内心中挂琴声迎客，我们望着远方来客，时代建设，我们怀着使命来了，走向太空，徐徐翱翔银河。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李东恒，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白雪映出一道光，未来天空